在蔡依林众多作品当中是以唱跳类的歌曲为主，比如说《特务 J》《大艺术家》《日不落》等等，但接下来这首歌和动感的唱跳类是两种风格。当蔡依林安安静静唱歌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一种直击内心的力量和感动。一起来听到《诗人漫步》，来自蔡依林。安静与柔情，动感和节奏，每位歌手都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表达着态度。

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小刚、周传雄《记事本》。 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叫我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的日记本里夜之中记载着你的恨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的矛盾心里总是强求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的日记本里夜夜之中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强求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呢，他的蒙面身份叫做我是赞助商派来的，他就是已经见面的胡彦斌。先来听到这首歌《小半》。 低头呢喃，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，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，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。世人慵懒尽欢，世间